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9章，大家就各怀心事，企喺远处关注住嗰三个扶桑人嘅举动，而另一个负责睇住我哋嘅扶桑人，见我哋冇返去咁嘅打算，不由得又抬咗抬支枪，神色就开始凶狠起上嚟。我係有咗求先嘅一系列嘅推测，心里面已经食定呢一班扶桑人呢都係喺度扮下嘢嘅啫。除非真係到咗生死相搏嘅时候，唔係佢亦都唔可能对我哋落手。林教授諗嚟都明白咗呢一点，佢冇后腿，我哋全部都当冇睇见嗰个扶桑人嘅面色，一齐喺度关注住另外嗰三个人嘅动静。同样佢哋亦都系先清理咗啲蜂蜡，速度就好快，睇嚟都已经唔系第一次做呢啲嘢。直到呢个时候，我先有时间仔细咁研究下呢一座巨大嘅石门。我只系睇咗一眼，我就觉得自己俾佢吸引住咗啦。原因无他，因为呢个石门上边雕刻咗好多好似符咒一样咁嘅嘢，一望落去呢就杂乱无章，但係睇多几眼我觉得有啲眼熟喎，似乎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嘅。喺落斗之前呢，我好少接触呢啲咁嘅迷信嘢，亦都从来未去过道观一类嘅地方去求咩符啊签啊咁。咁点解会我突然间对呢啲嘢咁眼熟嘅？唔通我喺咩地方度见过？我系咁望住个石门，系咁諗，突然之间脑里面灵光一闪，諗起咗一样嘢。呢一样嘢就系我喺格格与公主条颈上边掹落嚟嘅嗰块玉牌。当时嗰块玉牌就刻住一啲好似类似符文咁嘅文字嘅嘢。嗰陣时我睇就觉得眼熟㗎喇，准备就带返去研究。但係因为入咗狱嘅原因，就将呢件事就耽搁咗落嚟。而家一諗，呢两道嘅符文显然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我不由得大感到惊讶。我心諗，徐福同埋格格尔公主之间相隔咗亦都有1000多年。点解古墓里面所出现类似嘅符文咩？呢啲嘢究竟系符篆啦，定系某一种嘅文字呢？点解我当时喺格格尔公子条颈上边嘅玉牌，亦都会有呢一种咁嘅熟悉嘅感觉？唔啱，喺格格尔公主之前，呢啲符文我肯定喺其他咩地方度见过嘅。唉，究竟喺边度呢？等我好好咁諗下先。由于我俾石门上边呢啲嘢吸引咗注意力，而一时之间我就冇去留意到嗰三个扶桑人嘅动静。等我反应过嚟嘅时候，就听到嘣嘅一声巨响，空地上边烟尘弥漫。原来系嗰三个扶桑人用炸药。阿豆腐闹：，等佢个肺咁 Q 粗鲁嘅，呢一声嘅炸响打断咗我嘅思路，唔单止将我吓到成个弹起。我啊决定先将呢一个问题放一放先，等到有机会嘅时候再好好咁諗一諗。嗰、那个石门经炸药咁一炸，周围啲烟尘啊四起，冇几耐烟尘散去咗之后，我哋就向住嗰个方向一睇，不由得暗暗吃咗一惊。嗰道石门呢就非常之深厚嘅，竟然冇炸穿。喺2000多年前要制造一道咁嘅石门，可能都系唔知要费几多嘅周折。按照当时扶桑人嘅人力嚟讲，应该就唔可能达到呢一种咁嘅水平嘅。咁样一諗，我就将我呢一个疑问就提咗出嚟。点知我话音刚落，阿段飞即刻讲：， 嘿，肯定就系徐福耍斗成兵啦，叫啲斗兵嚟帮手咪得啦。 我一听就觉得好笑啦，心谂：，唉，仲系后生啲好，想象力真系无穷啊！我啊打趣咁讲：， 你点知道㗎？讲到好似自己见过咁。段飞竟然岌咗岌头，不置可否啊。佢讲： 我啊真係见过，你睇下你后边。 我哋呢阵时就啱啱处喺空地同埋栈道嘅交界地方，后边就係石壁啦。我听佢咁一讲，即刻拧转头望一下，霎时之间就睇到咗一幅匪夷所思嘅画面。原来喺呢个石壁上边亦都有石画嘅，只不过之前我哋啊俾嗰啲尸鳖咧追击，所以就冇留意到。而家睇嚟，可能段飞后嚟就发现咗，只见喺呢个石壁上边画住，显然系一个身着住鸟羽毛嘅人，企喺一片嘅高地上边，手里边撒咗啲嘢出去，一个个嘅圆圈。或者就是代表那些豆了。这些东西一到了地面上边就活了起来，上上落落，挖地洞修隧道，将一埲巨大的石门混入去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面。我觉得好鬼荒谬，之前虽然已经见识过徐福设置的九官预知未来的本事，但是杀斗成兵的这种事真是点想啊点离谱。这个徐福如果真是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还渡什么海啊？不如直接求道成仙就得啦。就是在这个同时，那三个扶桑人又有了动静了。其中一个想来呢，就可能没有估到这个石门会这么厚的，他嬲到一脚咁伸到个石门那里。点知道佢呢一身嗰一啲未炸穿嘅一半门，竟然俾佢一脚啊踩冧咗，露出咗后边黑蒙蒙嘅洞口。即使系隔咗一段嘅距离，我亦都能够清晰咁感觉到喺呢个洞口后边吹出嚟嘅一阵阴冷嘅风。古语有云就叫做空穴来风啊，咁呢个墓室系完全封闭嘅噃。墓里边又点解会有风呢？啲风又系从边度嚟嘅呢？其实呢，嗰个石门呢就被炸剩一啲嘅啫，剩低嗰啲就似烂未烂咁。嗰几个人一时之间就冇发现，佢哋就咁一脚硬落去，反而就成功咗。呢啲扶桑人嘅面上边即刻就露出懒醒咁嘅神色啦，马上调整咗一下头上边嘅头灯。然之后就打算捐入个窿入边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个俾豆腐叫做哑巴嘅人伸手喺个扶桑人嘅膊头上面拍咗下，似乎係叫佢哋唔好轻举妄动。睇得出嚟哑巴就真係好谨慎嘅。嗰个扶桑人显然亦都好听话，佢就即刻让开咗位置。紧接住哑巴就攞咗啲嘢出嚟，向嗰个洞口就捐咗入去。剩低嘅三个人呢就等咗喺外边。起初我是以为哑巴去探路啊，一般呢都会有两个结果嘅啫。第一就是后边有机关，哑巴中招，然之后就一扑一碌咁吞返出嚟。其次呢，第二就是后边系安全嘅，哑巴就会即刻嗌其他人入去。但系我万万冇諗到哑巴竟然一去就冇返转头。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，十几分钟啦，唔单止嗰三个扶桑人，连我哋都觉得好似有啲唔妥。嗰三个人就开始焦躁起上嚟，但係佢哋似乎亦都有所忌讳，冇敢直接向洞里面走，只係打咗个手电筒猛咁向里边摇，似乎要睇下入边咩情况。但是自己就唔敢入去。我心諗，莫非哑巴先前交代过叫佢哋有所顾忌？不过我冇睇到佢哋讲嘢喎，可能豆腐嗰个花名真係起啱咗，嗰条友八成八都係哑㗎喎。嗰三个扶桑人喺呢阵时佢就聚埋一齐，似乎喺度吟吟沉沉喺度商量嘢啦。由于距离嘅原因，我啊听唔到佢哋喺度假乜嘢，不过呢就算听清楚我都唔明㗎呢。跟住我就问阿林教授：喂，嗰、那个带头嘅扶桑人好似遇到咗麻烦喎，咁样就好啊，少咗个对手添。 机械人一号摸咗摸自己嘅下巴，喺度评估紧嗰三个扶桑人嘅战斗力。佢讲：如果企近一啲，我就有办法可以做低佢哋三个。如果离得近，咁嗰三个扶桑人就应该好难瞄准。只要佢哋冇瞄准到机械人几个嘅头，其他啲地方都冇所谓啊。但系如果论身手嘅话，嗰三个扶桑人肯定唔系机械人四个条菜啦。正当我哋讨论紧点样样可以将呢三条友做低嘅时候，忽然之间从我哋嘅队伍里面冲出咗一个人，系吴思东。佢又被掟咗过嚟之后，为咗防止出现啲咩异变，我哋一直咧就冇同佢松绑。而家呢条友嘅绳索肯定就系断咗啦，而且趁我哋唔注意，一阵烟咁啊向住嗰度大门啊冲咗过去。嗰三个扶桑人显然亦都冇料到，可能大约啊以为吴思东要发难啦，全部都举起枪啊想打佢。不过跟住见到吴思东居然啊冲向嗰个墓门，谂嚟呢三条扶桑友都已经懵晒噶啦，落手都慢咗半拍。未等开枪，吴思东就已经捐入咗去个墓门嗰度。林教授一睇见就即刻一揼脚讲：哎呀，弊啦！我啊即刻捉住地上嘅绳索，呢一次绳唔系割断嘅，而系完好无缺，系属于俾人哋解开嘅。喺我哋商量事情嘅时候，大家就围咗个圈。呢一次我可以肯定，绝对就唔系队伍里边嘅人同佢松绑。唔通又系嗰隻鬼嘢？佢仲喺呢度？旁边嘅黑水上边依然呢就浮住密密麻麻嘅丝壳子，似乎只要我哋嘅火一熄，佢哋就即刻群起而攻之㗎啦。呢度嘅光明所覆盖唔到嘅范围太大啦，喺黑暗里边究竟仲隐藏住啲乜嘢，就真係冇人能够確定。段飞而家急啦，佢系咁讲：哎呀，点办啊？机械人一号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用目光啊问下我哋嘅意见。我啊谂咗一谂，对林教授讲：去同嗰三个扶桑人交涉，我哋暂时合作，先救人要紧。呢、这个墓门后边八成呢，可能真系出咗咩变故，佢哋需要救领队，我哋啊需要救吴思东。林教授而家神色嘅沉重，佢又讲：咁我去试一试啊！嗰三个扶桑人警惕咁睇住我哋行过去。林教授一边行过去，一边交涉。片刻之后，嗰三个扶桑人就妥协咗，岌咗下头，同意啊将啲枪还翻俾我哋。与此同时，作为交换，机械人四个嘅防弹衣就要除落嚟，并且。佢哋只愿意俾我哋四支枪。豆腐啊嬲啊！呢个真系不平等条约啊！趁住谈判，我哋啊慢慢咁向住啲扶桑人靠近。大概可能由于真系失去咗主心骨，啲三个扶桑人啲注意力都唔太集中。我对机械人几个使到嘅眼色，几个人就会意啦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机械人四个突然发难，冲上去一手一个就将嗰三个扶桑人啲枪全部就射晒落嚟，剩低嘅一切就好办啦。嗰三个扶桑人啊，边度系机械人四个嘅对手啊？冇几耐就被制服咗。我哋啊将班人扎起上嚟，而家由于情况紧急，冇时间去审佢哋啊。事实上咧，我心里边啊仲有另一层嘅焦虑嘅。就系、是、万一如果咁样审法，队伍里边嘅奸细突然间发难，咁咪真系唔好办嘅。紧接住咧，我哋准备就进入墓门后边。林教授啱啱想捐入去，我啊阻止住佢，然之后随即指一指三个喺后边猛揿喺度瞪眉突眼挣扎嘅扶桑人讲：，诶，等佢哋先行。而家有咗呢啲免费嘅探雷工具，如果唔用下佢哋，真係可惜啊！就係喺我连推带拱嘅状态之下，嗰三个扶桑人就俾我推到咗入咗去，而扎住佢哋嘅嗰条绳，我就一直扯喺个手上边。